我国火箭研究部门的科技人员遵循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远大的核强国建设构想，向着新的目标勇往直前，让局势瞩目。他们在主体106年2017年5月14号成功地进行了先前开发的火星12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指导了先行火箭的试射。他看着新型的火星12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为又一种符合于我党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现实的要求的完美无缺的武器系统主体弹的诞生，不禁感到高兴。这次试射目的在于确认可装载威力强大的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新型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的战术技术数据和技术特点，是考虑到周边国家的安全而采用最大高角发射系统方法进行的。按照金正恩同志的命令，凌晨4点58分进行了新型的火星12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发射而出的火箭沿着预定的飞行轨道上升，飞行到最大射高2111.5公里后，准确地打击到了相距787公里的公海上的一个目标水域。通过火箭试射，完全确证了我国国防科技人员按照我们朝鲜式方法来进行全新设计的中远程战略火箭的制导及稳定性系统、结构系统、加压系统、检验及发射系统的一切技术特点，还在实际飞行环境条件下再次确认了先前开发的火箭发动机的可靠性。而且确证了调控战斗部在极其恶劣的载入区段环境中的目击制导特点和核弹头爆炸系统的操作正确性。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张开双臂，紧紧拥抱那些火箭研究部门的干部，高度评价说，这些天来辛苦了，真的做出了一件大事，并同那些参加试射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合影留念。金正恩同志屡次高度评价他们研制出我们朝鲜式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并且以他自己的名义表示了特别感谢。他满怀信心地说，火星12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的大获成功，反映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所达到的很高境地，对保障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确实具有重大的特别意义，这是不可相比的朝鲜人民的伟大胜利。他理直气壮地宣布，不管是谁承认不承认，我国名副其实是个核强国，并加重语气说，将以无法想象的高速度大有增强和发展的我国核遏制力来坚决整治那些专敢和威慑的分子。尽管美国提倡什么施压等向朝鲜半岛周边地区大量投入核战略装备来对我国进行威慑，但是美国一向挑选那些无核国家和弱小民族来实施军事打击等卑鄙怯懦的美国式虚张声势，对我们来说是行不通的，这实在是极其可笑的。如果美国竟敢选择军事挑衅来反对我国，那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欣然予以应付。他说，确信世界上最完善的武器系统并不会成为美国永恒的独占物，我们也会有一天使用相应的报复手段，到那时美国将要痛痛快快地看到朝鲜的弹道火箭是否实际上对美国构成威胁。金正恩同志说，如果美国轻举妄动贸然触犯我国，就将难免遭受史无前例的遭殃，并严厉警告美国说，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区都置于我国的打击圈之内，我国拥有可实施歼灭性报复打击的各种威力强大的手段，对这些现实美国可不要予以回避，也不要做出误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说，火箭研究部门的科技人员不要满足于那些已有成就，而要再接再厉，大量制造出高度精确化、多种化的核武器与核打击手段，一直到美国积极追随势力、清醒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止，而且进一步加紧推进所需的试验准备。